台。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恩。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呢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喽。 嗯，提示大家，今天呢是这个二伏，对吧？然后呢，今天呢天气是多云，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3度，空气质量为良。再来关注交通方面，那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2和7，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那提示大家，今天在我们的青年说中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男朋友比你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哎呀，这不很正常的吗？ 对于孔文来说，女朋友比你瘦就是很正常的 啊。对吧？就是反正比较匀称吧， 嗯， 对吧？就看起来这个还是很和谐的，是不是、啊？ 男朋友比自己瘦，那就没法公主抱了，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就男孩子、男人嘛，就一般通常情况下还是比较有劲儿的，对不对、啊？ 好，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青年头条号，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三条服务类资讯。首先上来说的呢是王府井周边的多条胡同下个月将禁止停车了。那下个月起呢，王府井周边的甘雨胡同、西塘子胡同和柏树胡同道路两侧呢将禁止停放机动车。那记者探访了甘雨胡同、西塘子胡同和柏树胡同，这三条胡同呢都是平行的胡同，西出口呢就是王府井大街，胡同里呢停了很多机动车，行人都得插空走。有关部门针对这一现象呢通知，从8月1号起这三条胡同两边不能停车了 另外呢，为了解决居民停车的需求，经过协商，周边公配建停车场，将停车资源向居民适度开放。那么通知也显示呢，公配建停车场包括了错时停车和24小时停车，都是地下停车场，周边的居民呢可以去签约，但是这次停车签约的时间只有今天明天啊两天，所以逾期不签约的相当于放弃本次机会，签约对象为2018年持5证登记的车主。 哎，所以说再次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这次停车签约的时间只有今儿和明儿两天啊，逾期咱就签不上了，就等于说自动放弃机会，签约对象是2018年持5证登记的车主。 嗯，你别说，有的时候在北京的这个胡同里停车或者是这个开车穿梭， 嗯， 真的太考验车技了。 对 对， 特别的考验，我就得把360度雷达开着，然后呢、不时的还得看一看这个后视镜，然后就慢慢悠悠的这像蜗牛爬一样悠过去。 嗯， 说明这个胡同不是为机动车设计的。 对对对，其实啊，胡同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是他们的家，对吧、但是对于更多的朋友们来讲，他可能是北京的一张文化的名片。 嗯， 啊，大家在胡同里就看一看北京啊，感受一下过去北京老北京的这种风情。 嗯， 当然有一些老住户呢，是吧，人也有开车上班啊，这停车的需求啊， 嗯， 对吧，这个问题你看怎么平衡去解决一下。 嗯， 啊，还是挺重要的。 这次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还行、但是仅限今明两天登记，这家里如果有急事儿的，对，今明两天，明天还是一周六还可以哈。 嗯嗯嗯， 就是希望这个需要的人士赶紧就是去这个把自己停车位的事儿解决一下。 嗯， 刚刚跟大家说的是这个汽车停车的事儿啊，接下来之后跟大家说的是自行车停车的事儿啊。经常骑摩拜单车的朋友们要注意一下，以后也不能随便停摩拜了啊。最近呢，摩拜北京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摩拜停放重要指南，在指南里说呢，北京摩拜单车规定的运营范围是啊，东到李桥镇、宋庄镇、张家湾镇、台湖镇啊，南到哪里哪里哪里，西到哪儿哪儿哪儿，北到哪儿哪儿哪儿。 嗯 啊，这样的一个范围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关注一下这个， 可以在这个摩拜的这个 APP 上啊， 关注一下这个摩拜停放重要指南啊。如果将车辆从运营范围内骑出去的话，并且停放在城市运营范围之外啊，将会收到短信提醒。如果违规停车超过一次的话，系统将会从账户内收取车辆违停管理费用啊。如果不小心停出运营区呢，缴纳管理费后24小时，将运营区外任意一辆摩拜单车骑入运营区内并且关锁停车，系统判定后将自动退还管理费并且发送通知、 嗯、 啊。然后这个摩拜的这个 APP 的地图上也标注了单车推荐的停车地点，停车啊将会啊你停哪儿比较合适，我们这儿是可以停车的，然后呢你停在这儿之后还可以收到优惠券还有相关的一些奖励。 嗯，我觉得这个规定的出台也是因为可能摩拜公司也受到了就是一些这个就是不好的骑车行为的这个人士的这个影响、 嗯、 比如说哎，我从北京骑辆摩拜当当当我就骑到河北去了， 嗯， 对吧、 嗯、 或者说我甚至是去了更远的地方、 嗯、 曾经不是还有人带着这个共享单车上火车吗、 啊、 这个对于他们对于一个城市摩拜单车的这个管理来说确实就更难了、 嗯、 那也希望大家这个摩拜单车呢其实是解决我们在城市里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山地自行车了。 这 当成山地自行车那也够累的， 专门用来减肥， 专门用来减肥，对、嗯 嗯、刚刚也跟大家说了啊，今天进入二伏了，那我们姐说了什么头伏饺子二伏面， 哎，今儿大家可以是不是 吃碗面条是吧，炸酱面， 对 啊，凉面， 嗯，那感觉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没多久这个夏天又要过去了，然后这个8月7号啊就要立秋了，那也提示大家呢这个周末啊就别去山区玩了。为什么呢？未来4天北京市的山区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高，请注意防范。那最近呢北京市山区公路沿线例如流星路、南燕路、108国道、109国道、金家路等地发生多起崩塌灾害，威胁行人和车辆的安全。那山区的这个崩塌隐患发育、崩塌灾害的发生呢具有滞后效应，也就是说前几天下的那瓢泼大雨，哎，这个落到山区里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土壤的松动啊产生了一些影响，但并不会说雨停了这个影响就停止了、 嗯、 啊。那对此呢市规划国土委提醒市民，北京市前期降雨频繁，山区土壤含水已经饱和了啊，岩土的整体稳定性已经降低了，非常容易发生崩塌等地质灾害，请市民尽量避免减少到山区出行游玩，注意自身的安全。 哎，对，尤其是这个周末啊，因为今天是周五，马上就要到周六周日了，如果说大家想去在周末的时候呢啊，比如说到什么延庆啊，到密云呢、啊、对吧，去过一个啊比较放松的一个周末，大家这个周末呢就不要去了，等我们这个天气好一点之后、 嗯、 对吧，8月7号就立秋是吧，啊，立秋之后再去、嗯、可能还凉快点， 嗯嗯。好，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 青年说，继续说。 青年说，我们继续说，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关爱青年计划。首先我们来关心一下电视剧哈，剧场版的这个电视剧版的合伙人今晚将上映了、 哦、 那大家也都还记得2013年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哎，用三个年轻人实现中国式梦想的故事成功收获了票房和口碑。那现在呢时隔5年，由朱亚文、郑元畅、李佳航领衔的都市创业剧合伙人今晚就要在北京卫视开播了。 嗯，这个电视剧版的合伙人呢以古冬青、霍志远、王子三个大学生为主线，讲述了三人从白手起家的新人菜鸟通过一步步的打拼成为网络行业领军人物的故事啊。作为一部 非常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发生的一些事， 对，没错啊。其实呢作为一部系统解密电商大佬的励志剧啊，合伙人当中由朱亚文饰演的古冬青呢有着太多互联网创业者的缩影啊、 嗯、 他出身在农村，希望考上大学， 啊，却因为对朋友仗义出手，这估计是犯点小错误是吧？啊，然后遭学校延缓毕业。在互联网逐步兴起的这个浪潮当中呢，对此一窍不通的他，硬是凭借自己的执着坚持的本性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走上了这一条逆袭之路，成为该行业的佼佼者。啊，然后大家非常喜欢的，啊，什么行走的荷尔蒙、硬汉朱亚文呢？然后在这部剧当中会有怎样的创业故事啊？大家关注今晚7:30在北京卫视就会大家揭晓答案了。 嗯嗯，现在创业也是我觉得北上广非常火热的一个话题啊，一直都是持续的在火热。 哎、 嗯，大家还记得就是前几年的这个《中国式合伙人》也是特别的热血啊。 嗯， 还记得当时这个那首歌也是传遍了大街小巷。 翻唱的那个《光阴的故事》，他们三个人翻唱的版本。 是的，嗯， 那个版本的歌还挺好听的。 非常好听，很有情怀、 啊、对，很有情怀， 就是很有年代感啊、嗯，让大家能够记忆起那个年代。然后这次这个古冬青这个角色听着也有点像这个老于的原型 陈冬青 啊，陈冬青、 啊、程冬青， 程冬青 啊，原来在那个合伙人里边那个角色 啊，说这次电视剧《合伙人》里是一个叫古冬青的， 叫古冬青的、 嗯、 啊。另外呢，三个男人一台戏是吧？ 是的， 其实也挺有看点的。然后这三个人当中还会不会在这部剧当中有什么感情纠葛啊？对吧？是不是也是不是可以值得期待一下？ 这期待一下， 说不定的事儿、 嗯、 啊。对，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关心一下音乐方面的消息。昨天火箭少女101的新歌《卡路里》正式上线啊，话痨听了表示非常洗脑，晚上一般不敢点开听，因为听了之后呢满脑子都是燃烧我的卡路里啊。卡路里这首歌呢也是今天上映的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节奏非常快，旋律呢来来回回大家听起来之后都是一样的，几乎是将说唱的形式啊，就是从开始一直进行到底，歌词呢也是通俗到不能再通俗了， 通俗到地下一层了， 通俗到不能再通俗了。那么歌词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啊，什么白白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我要变成万人迷，这就是歌词。 这不就是一首这减肥歌吗？对吧、 哎、对、 嗯、 啊，你比如说跟那个什么像那个阿雅的什么那种我爱洗澡是吧，我爱洗澡皮肤好好、 嗯、是 啊，是吧，差不多、 嗯、 啊、 嗯、 所以就是这首歌现在已经上线了啊，然后对这首歌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因为也被称为这个即将到来的洗脑神曲，大家可以尝试着去听一下， 我们来听一下吧。今天跟大家准备了这首歌， 哎，爽容给大家准备了，好的、嗯、来我们来听一下。 路里， 拜拜卡路里，不对，拜拜甜甜圈，燃烧我的卡路里， 燃烧我的卡路里，对对对， 马上被洗脑了。 哎呀，不知道这首歌大家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因为我刚才跟爽爽我们在看， 我想送给这个首歌的这个作词人 啊 一个省略号， 一个省略号是吧？啊，那我就呵呵，咱就跟大家聊下一个呗， 好， 成吗？聊下一个好吧。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科技啊，说新发现，火星上发现了第一个液态水壶。 哦， 那怎么回事呢？据外媒报道说，研究人员在火星上首次发现了液态水壶存在的证据，但是科学家认为这些水可能是极度寒冷的浓盐水， 浓盐水 对生命来说又是极大的挑战。 嗯， 那外媒也报道呢，这座壶打引号的壶存在于火星南极冰盖之下啊，直径约20千米。之前呢已经有相关研究在火星表面发现了疑似间歇流动水的痕迹，而这次呢，在火星首次发现持久水体存在的痕迹。不过呢，由于火星的大气稀薄，气候寒冷，大部分水呢都被锁在冰层之下。 嗯，那么发现水呢啊，也就是意味着地球外可能会存在着生命啊。不过目前的研究人员还没有进行到啊探测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科学家们接下来呢会进一步研究这片湖的特征啊，为研究火星上过去或者是现在可能存在的生命提供一些基础。 嗯，希望这个科幻作家们哈可以借此为由头，就天马行空的开始一些想象。 嗯，开始一些想象。 今年还有一部这个三体作者的这个改编电影要上映。 嗯，你又比较关注。 对，当然不是三体，是流浪地球啊，也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微信哈，微信的常用功能将全面收费啊，最近这是一个谣传。那有文章说呢，腾讯宣布8月1号微信所有的功能将全部收费，微信团队声明说这种说法严重失实啊。实际情况呢是从2018年的8月1号起，微信的信用卡还款功能将进行调整，每笔信用卡的还款呢将按照 0.1% 的价格收取手续费，金额的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最低1毛。 嗯，这个消息呢其实啊微信团队呢很早就给大家已经公布了啊。然后微信团队表示呢，由于每笔还款背后产生的支付通道都会有手续费，之前啊为了使广大用户呢享受免费的产品体验，腾讯财富通一直在投入成本进行手续费的补贴，现在呢因为多方面的因素啊，就是或者不想补贴了，我贴不起了， 嗯， 啊负担太大了， 嗯 啊免费体验呢就将取消，但后续呢腾讯也将会陆续推出啊随费随机减免的活动啊。微信团队还表示呢，除了这一项调整之外，其他微信产品体验都不会收费，他们提醒广大用户啊，微信相关问题呢以官方的消息为准，请大家切勿传谣信谣。 嗯，就是说其实微信关于跟钱包有关的这些功能啊，可能会涉及到手续费。比如说你微信钱包里的这个现金如果提现的话， 这收费 也是会收费的。那现在呢这个还信用卡也收费了。所以我建议啊，大家大额交易的时候不要用微信支付，因为你这个钱放在微信钱包里转出来还得收手续费。嗯，最好还是通过这个网银 啊， 对吧？ 啊， 嗯， 可能一人一习惯嘛，我觉得微信倒挺好使的， 是吧？反正就是放里面也从里面花呗 啊。 嗯， 对，就拿个手机嘛， 嗯， 是不是？ 进入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多大埃及地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个周五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奇葩青年有话说啊，我们每到这个板块的时候呢， 就挺有意思的啊，都是很多网友给我们发来的，比较奇葩的，朋友们，发生的一些故事， 一些奇葩的故事 ，挺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首先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标题啊，跟大家说一下，最文艺的小偷，他住主人家十天品茶、看书、写日记啊，临走前呢，盗走了价值30万的物品。这个是网友星光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在西安呢，有一家民宅的主人报警，说自己的屋子呢有被人住过的痕迹啊，还多了一把牙刷，一个茶缸呢，还多了一个丢了30多万的东西。民警在现场搜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遗留下的笔记本，竟然是一本啊小偷的日记，小偷自己写下了在主人屋子里品茶看书的时光啊。民警还找到了一张破碎的火车票，最终呢，技术人员也是通过火车票上的线索呢，将小偷抓获了。这个网友就神评论啊，这年头啊，能静下来好好看书写日记的小偷也是不多了。 这小偷挺淡定啊， 挺淡定的，非常淡定， 一点都不慌张。说这家里那肯定是比较了解这家人，说这段时间可能家里都没有人，而且确实可能这个主人的品味啊，无论是对于茶的品味还是对于这个书的品味哈，都吸引这个小偷了。 都吸引这小偷， 屋子里是一个文艺青年呢。 对，最文艺的小偷啊，能静下心来好好看书写日记的小偷不多了。其实不光是小偷，对吧，是不是周围生活的朋友们这样的人也不多了呢？ 是的，送给大家一首张三的歌，让大家这个静下心来听一听吧。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忘掉痛苦，忘掉那地方，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 还是一片的光亮。 欢迎回到这个周五早晨的青年说，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现在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有最近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呢，然后做了一个小小的变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就能够看到我们了。 接着跟大家分享我们奇葩青年有话说的第二条哈，说别人家的爸妈父母开车200里陪娃追星， 陪娃追星 怎么回事呢？说是追星的见过，父母陪着来追星的就很少了。那网友陈月呢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前几天在上海，一对父母带着即将读初三的女儿专门开车1个多小时参加女儿偶像的见面会。那在现场呢，妈妈还和女儿一样戴上了萌萌哒的应援头盔。当时呢，上海正好台风临近，但这对父母表示最多就是狂风暴雨嘛，不怕。爸爸说只要不影响学业，爱好是需要的。 哎呦， 你不可能24小时神经紧绷在读书。 对，然后网友呢也给出了神评论啊，如何让我爸妈无意间看到这条消息呢？你就有意见让爸妈看到，他们也不陪你追，对吧？这 人家爸妈说的很重要啊，人家说只要不影响学业， 只要不影响学业，爱好是需要的。 说明那小姑娘应该在学业上还是得到了父母的这个肯定和满意的。 哎，对对对，然后呢，就是这对父母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开明的，对这个爱好呢还是非常的支持。而 其实我在美剧里看过这样的桥段， 是吧？ 就是自己的女儿然后逃学，去听音乐会，就是那种小型的那种，就是歌手来，然后有一个见面会，结果爸爸在大街上开车，刚好看见这个女儿在等公交车了。后来询问了之后呢，这个父亲不仅没有冲女儿发火，还说我捎你去吧。 哎呦，就这样的爸爸，我觉得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多出现一些。 我觉得关键还是这个孩子，对吧？你要做到让父母满意，然后让他们觉得，哎，你的选择，你做的事情是靠谱的。 对，是靠谱的。就你不能说，就是说你不能说那个。这个就是我 天天被请家长， 对，我不行，我就不，你必须带我去看，你不带我去看，我这初三我高中我就不上了，我就不天天追去， 家长会被点名儿，然后呢还去追星，然后还乱花钱，对吧？ 对， 北京时间的8:28，马上我们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在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这个早晨的青年说。 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 世界，我们不一样。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大家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还可以在一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太多啊，这个女朋友有点那个，稍微有点丰满一些， 微胖 啊，微胖啊，其实大家在网上 微微胖， 大家可能在网上看过那样的段子啊，反正不知道大家也是，就是生活当中我肯定会真的有的，就是这个媳妇儿，哎呀确实是这个丰满一些啊，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呢这瘦的跟这个电杆似的，然后呢就是比如说这个抱出来两个人的结婚照，大家就会担心啊，你说这个从楼上抱下来或者抱到楼上，你说这怎么办， 换过来抱， 换过来抱，换个别人抱， 不是换这个换新娘抱新郎， 换新郎抱新娘， 新娘抱新郎， 换新娘抱新郎， 对， 换新郎抱新娘。哎呀， 网友达达跟我们说，他说他只想说，每次买情侣装，男朋友 L 码，他是 XL 码，店家问他为什么大一号是粉红色呢？他只能说，呵呵，因为我男朋友喜欢粉红色。 粉红色，怎么样？估计小时候听那首《粉红色的回忆》啊，是不是有那个？然后七月跟我们说啊，他说每天呢，我们俩都上秤啊，一个瘦一斤很开心，一个胖一斤很开心。这个应该是女朋友胖一斤很开心，男朋友对自己要求好像还比较高啊，瘦一斤很开心啊。然后木头就直接说了，没有男朋友，下一题。下一题我们明天聊啊。今天我们这个题目就是这个，如果说你的这个男朋友对男朋友比你瘦啊，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哎，对。 然后这个那一屋说，他男朋友随手拿了一件黑色 T 恤穿，说怎么这么肥？低头一看说，哦，这是你的， 就是 你的。 对，如果差不多的话啊，就是真的两个人的衣服是可以互穿的。 一般来说，女生穿男生的衣服会稍微大一点 啊，就是这个 T 恤、 T 恤可以当裙子穿 ，T 恤可以当裙子穿啊，因为可能男生的肩会比较稍微显得宽一些。 是的， 对。 还有就是身高会高一些嘛？ 对。 小姑姑说，别人家都是男朋友吃女朋友剩下的饭，我们家是反着的。 哎，这个挺有画面感的，是不是？ 这有点惨呢，我觉得。 有点惨，不是这个，不是谁规定了。啊，这个男孩子就只能吃女孩子剩下的饭，宝贝儿，你吃，没事，吃饱啊，这要接着要，吃不完我吃，对吧？是挺温暖、挺温馨的，对。但是你说你甭管谁剩下，那不是糟的东西，不是？ 女生不是比男生容易胖吗？所以这是 也未必吧？ 是吗？ 也未必吧？是不是？你看 留存 对吧？ 存疑 对吧？你看都是啤酒肚的，都是老爷们儿。 那中年之后 对不对？但是年轻的时候也不少，对吧？你看就是你倒没有说听说过这个女孩子有什么什么大肚子是吧？那大肚子的时候那是喜事儿。 好，继续跟大家分享奇葩青年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网友词语给我们发来消息说，34岁的孙华是浙江嘉兴市区一所中学的体育老师。那去年呢，他参加了水上俱乐部，后来呢，只要时间允许，他就会划着皮划艇上班，独享河道。那从孙华家里到学校呢，水路差不多有3公里，相当于地面上呢5公里长跑的运动量，大约需要25分钟。上岸后呢，孙华给皮划艇装上轮子，拖着皮划艇走到学校，对他来说，这就是人生的一种乐趣。 有网友就来了一个神评论啊，说，我现在买皮划艇，皮划艇的话，来得及躲开早高峰不？ 来得及，给自己留点时间挖河道 啊，对吧？还得 主要是嘉兴这个地方啊， 对，没错， 刚好是这个天时 地 利， 对 吧？ 特殊的地理原因啊，造成的这样的一种现象。 不过我听他这个上岸了之后，还得给这个皮划艇装上轮子，然后还得徒手拉着这个皮划艇去学校 啊，上班不着急。 我觉得稍微有点这个累， 就 为什么不能把这皮划艇锁在码头旁边呢？ 但是 没有码头。 对，但是呢，你看啊，就是嘉兴，对吧？这样的一座城市和北京比，嘉兴我觉得是不是就没有早高峰这个概念吧？ 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现在二三线城市也堵车， 是吧？啊、嗯，但是就是你看， 但是关键是他可以去每天都可以去练习自己的爱好。 哎，对对对，嗯。 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羽泉的《唤醒时空》。 你的醒来是我安排，要你守在银河之外。我的未来没人能改，我正迎面向你走来。 继续回到我们的奇葩青年有话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推荐我们的奇葩网友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网友冰冰给我们发来消息说，在云南罗平一场科目一考试的现场，民警发现有一名男子神色紧张，立即引起了怀疑。奇怪的是呢，民警在这位男子身上并没有发现作弊的耳机，却发现了几根缠在身体上的金属线，上面装有接收器和发射器，老高级了。这名男子说呢，他是用裤兜里的振动器接收答案的。 哎呀 ，ABCD 四个答案分别对应了四个摩斯密码 啊。然后网友评论啊，就说这个摩斯密码你都学会了，对吧？你为什么还怕考不过科目一呢？ 嗯， 啊，对不对？这个我倒觉得，我倒觉得也正常， 嗯， 对吧？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都有不擅长的嘛。 也是，嗯， 对吧？你就比方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对吧？什么衣食住行，咱就比如说做饭这个事儿， 嗯， 对吧？那就比如说，就很多人就是拿锅，咱炒一这西红柿炒鸡蛋， 嗯， 就觉得 就是我们是不是就日常生活当中这是挺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吧？但是比如说就很多人就是一提炒菜这个事情，好吗？就很害怕那种感觉。 我不会做饭。 对，不会，我这真的不会，真的不会。 嗯 啊，这个倒也还好， 嗯， 也还好。但是这哥们儿确实就是这个场景啊，在这个考科目一的时候，用于振动器啊，对应 A B C D 四个答案，也确实是有一点奇葩啊。奇葩指数，我认为可以给出五颗星。这个网友阿莫西林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一位20多岁的小伙子靠着自制的手推车带着宠物狗从宁夏银川出发，要徒步到拉萨。小伙子的车上呢还有很多的祈福牌啊，都是写给朋友的祝福，很多路人都被他的行为给惊呆了啊，还有路人给他免费送饭吃。然后小伙子说呢，说家里人呢不反对他这样做，他的目标是9月底之前走到拉萨。大家对这样的行为怎么看呢？ 我觉得你自己受苦就好了，为什么要带着你的狗？ 为什么要带着你的狗？ 对呀、啊， 对不对？ 狗狗这个很辛苦的， 嗯，对吧？你看， 尤其是会有高原反应， 嗯， 如果人能适应的话，不知道这个狗能不能适应， 对吧？你这也给大家添麻烦，对不对？你说大家给你送饭是吧？咱家有什么吃的，咱就兄弟别嫌弃，咱一块吃一口，对吧？那你狗的话，那怎么着？我还给你单独备份狗粮。啊，是不是？ 嗯，现在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理念比较深入人心了，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想为了潇洒、为了酷而做一些，寻常人没有做出来的事情啊。但是也要考虑你做这件事情有什么价值。 对，但是呢，还有另外一句话嘛， 嗯， 不要冲动，冲动是魔鬼呀、啊。 嗯。前两天呢，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历史专业大一学生刘天意在朋友圈发了一组照片，还配了几句话，说上百页的作业都是白纸黑字，关键还都是繁体字。 哎， 怎么回事呢？ 怎么回事呢？ 老师布置了一份暑假作业啊，要求他们手抄300多页的繁体字教材。那记者了解到呢，这位老师叫陈世莹，1988年出生的他呢，今年才31岁，本硕呢在兰州大学就读，博士就读于清华大学、 哦、 研究的都是历史方向，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子啊。老师说其实抄写的过程呢也是自身知识积累的过程，能加重我们的记忆和理解。 嗯，然后这个时候网友又出了评论，他说这作业要是给我写呀，我能写到明年。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抄教材我还能理解，但为什么要抄繁体字呢？不能因为你是才子，你觉得繁体字美或者代表了某个年代， 嗯， 你就把这个繁体字，对吧？去让你们的、你的学生去学会它。 对， 那这个胡适先生推广了这么多年白话文，他岂不是要哭了？ 对，其实尤其是我们这个学习呢，是为了活学活用，是吧？然后指导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啊，然后呢我们也要讲究一些学习的效率，是不是啊？如果说这那个繁体字的话，很多同学之前没有接触，然后从开始学繁体字，然后还有繁重的作业，这个会对学习的效率可能会很大的产生影响。 关键是这个我们推出白话文、啊、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这个书写的时候比较方便。 哦，对呀，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是啊， 现在怎么用倒退了呢？ 对呀， 嗯 啊，所以这位啊陈博士， 嗯 啊，这个 别太迂腐了。 对，方向是好的，方法我们可以调整一下。 成都女孩小吴跟我们分享了一个暖心的故事哈、 嗯、 上周日的晚上，她一个人在家突然发高烧， 哎，怎么办？ 第二天凌晨呢，她实在熬不住，就点了个外卖，并写了个备注，说饭是送给外卖小哥的，希望小哥能顺路帮忙买退烧药。 哦，这样啊。结果后来呢，这个叫施辉勇的小哥接单了啊，他就边送外卖边找药店，可是沿途10多公里啊，药店都已经关门了啊。然后这个小哥呢就向平台报备之后赶到小吴家送他去了医院，而自己呢凌晨3点多才到家。然后后来呢小吴也说非常感谢这位小哥，希望他一切顺利啊。这个是一件非常暖心的事情、 嗯、很暖心， 很暖心， 但是听着也哎呀让人觉得有一丝悲凉吧、 嗯、 这个单身独居的女生哈， 嗯， 确实是没有人照顾、 嗯、 真的有了一些什么特殊的情况怎么办呢？你这次遇到的是一个哎暖心小哥，对吧？ 嗯， 万一对吧？哎、 嗯， 万一这个情况有变是吧？万一这个 遇到的这个外卖的人员就是不帮你买药，这还是比较轻的。万一呢还这个把你的这个饭吃了，没帮你买到药，没有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还害你更多的等待了，你的病情加重了，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深夜的时候呢我们点外卖是可以点到的，这个小吴的周边没有那种24小时的药店吗？ 而且现在我知道这个药店也是可以通过电商平台送的。 对呀、是啊、 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商平台上提供夜间送药，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跑腿服务啊，也是能够帮你解决这个燃眉之急的啊。 对，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靠谱青年 年说，继续说。 今天上半个时段，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最后一个小板块——靠谱青年。靠谱青年跟大家今儿说的是什么呢？说这个吴亦凡呐、携3000万粉丝和虎扑互怼。哎，这是什么情况呢？就这两天，不知道大家关注了没有？这两天社交媒体是这个硝烟浓烈，吴亦凡凡凡同学的3000万粉丝和虎扑打起来了啊！随后呢，他本人更是下场 diss， 微博转发量已经达到了30万。这个事情的起因呢，是虎扑的网友发了一段视频啊，说质疑吴亦凡在中国新说唱上的 rap 表演不够专业。还有虎扑网友呢，放上了一段号称是干音版的吴亦凡Bad Girl 的演唱音频啊，对吴亦凡的说唱能力表示进一步质疑。然后呢，这个虎扑上类似的帖子啊，让这个凡凡的粉丝可就坐不住了啊，有粉丝就贴出了网址的链接，号召众粉丝一起举报。然后虎扑网友呢就发现了这条微博呀，是吧？然后又把它转回到虎扑，表示吴亦凡粉丝啊，这是要开战吗？结果，哎，就是大家看到的那种情况，60多万微博粉丝的虎扑步行街和吴亦凡的3000多万的微博粉丝展开了一场比赤壁之战还要人数悬殊的战斗啊！哎呀，这个怎么？这听到这儿之后有什么感觉？ 感觉这个大家的这个 PK 啊，进入到是白热化的状态， 白热化的状态，对吧？然后这个。这个吴亦凡呢最近在这个播出的综艺中国新说唱当中呢，其实表现是还不错的啊，赋予了他一些新的含义。虽然双方呢力量悬殊啊，但是虎扑网友也不在话下啊，我不怕，毕竟虎扑的答题机制也跟 B 站有的一拼了。用户只要在虎扑步行街回帖，必须先答对18道题，一共20题，而这些题呢对于非球迷和不玩虎扑的人来说还是很难的。于是呢，吴亦凡的粉丝为了上场怼虎扑的网友答题怀疑一道人生啊，大家都说去虎扑回帖不容易啊，但微博这个阵地基本守住，强大的流量使相关的话题分分钟上热搜第二名，而虎扑步行街的热帖呢几乎被吴亦凡相关的话题霸屏，战况激烈可见一斑。 这个真的是吴亦凡携3000万粉丝吗？还是说粉丝们自发为这个吴亦凡站队，是吧？ 对，其实在很大的时候都是粉丝的一个自发的一个行为。 总之呢，觉得大家有的时候这个毕竟是这个娱乐圈嘛，不需要太认真， 对， 别把这个事情搞得太严重了。 对。 好，马上我们要接近我们今天早晨的连线了啊！那今天上午10点，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之后，音乐新生代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在团市委新媒体中央厨房举行名师面对面的活动。北京青年广播的总监啊，吴周彤老师，音乐制作人崔树啊，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荣世杰，以及30多名入围的青年音乐人将出席活动。现场的情况呢，我们马上连线正在那里的现场的这个我们的记者王瑞。王瑞你好。Hello 主持人好，王长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那边 的 情况吧。 好的，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市团市委新媒体中心中央厨房的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舞台已经是基本的布置好了，今天早上要举行的这个 啊，歌唱北京音乐新生代这个音乐今年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是将在这进行一场名师面对面活动，将会有30位啊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啊优秀的原创音乐青年、原创音乐人以及原创歌曲在这里。次啊，这个面对面活动啊，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播，这个现场的导播老师啊，也在这调试这个话筒。虽然这个舞台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整个的这个布置啊，还是非常的到位，而且非常的，尤其这个音响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来的这些的30位的这些原创音乐人，都是通过之前的网络平台层层筛选的。而且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些老师们啊，也将是啊，比如说新广播的总监武周彤老师，包括崔树，还有荣世杰老师，很多的就是著名的业界的专家学者，包括音乐人都会来到今天的现场。在还有一个多小时，在10点钟的时候呢，活动即将正式的开始。到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这30位的选手和或者说这个音乐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好，这就是现场的情况。 嗯，感谢， 好，谢谢，谢谢，我们期待接下来继续连线。嗯。我们的青年台的这个总监吴周彤老师，这些年也是一直活跃在这个音乐综艺节目的一线哈。 嗯，对，嗯，没错啊。不知道这个，吴老师对凡凡他们这个事情啊是怎么看的？啊，你接着说啊，回到我们这个话题。随后呢，这个吴亦凡工作室官方微博就发声了啊。工作室发布声明称呢，说这个相关的视频呢是别有用心者啊，经过消音、剪辑、调音等恶意处理的啊，这种音视频已经涉及到了侵权。工作室呢已经开始对始作俑者启动了诉讼程序啊。然后网友就说，这个万万没想到，凡凡自己也竟然亲自下场开撕了。他接着发布新歌的微博呢，表达了对琥珀的不屑。他说，我的音乐不用给你们这帮人听啊，并且表示呢将会专门写一首歌 diss 琥珀。这条微博目前转发也已经超过了30万。 嗯， 没想到粉丝和网友之间的战争竟然引出了正主，这场战斗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了。 嗯， 不过也有人突然顿悟，看这流量的话，这个事儿可是谁都不吃亏呀。 是的， 是吧？嗯，这个注意力占用了吸引大家的时间。 嗯，但是也想告诉这些粉丝们哈，现在这种网上的这种 PK 啊，或者是互怼啊， 嗯， 虽然当时是非常激烈，但是这个风潮过去的也很快。 没错，没错。 当你投入了自己的哇，全身心的，对吧？ 嗯， 去参与到一场恶斗当中，你会发现过去了之后，别人只是看看热闹。 对，啊， 嗯， 就是， 所以说还是要这个理性追星吧。 理性追星，对吧？嗯，粉丝喜欢，对吧？支持，这是可以的，啊，但是呢，大家又一定要有限度。 好，送给大家一首来自范玮琪的《启程》。 都有几种

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这个周五早晨的青年会客厅。那在今天的青年会客厅里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斜杠青年，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陀螺青年。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最近非常非常忙碌的啊艺术从业者彭伟，欢迎你。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非常甜美的声音哈，刚刚只说了一个名字，因为他作为一个斜杠青年分身实在是太多了，然后我们待会儿会慢慢的一点一点来聊到他的这些身份和这些年他在这些身份之间转换，以及他怎么样作为一个陀螺青年每天马不停蹄的为青年艺术家们不断的奔走，为他们服务。那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彭伟吧。彭伟有一个很 Q 的很卡通的这个我们叫 ID 也好，或者说昵称也好，叫彭小猪啊。在艺术圈里呢，一说到彭小猪也是大家都很熟悉。那彭伟呢，作为美术博物馆学的硕士，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艺术管理系，现在呢是在北京工作。那他作为国内第一代的艺术管理专业人员，毕业后呢先后在国内重要的画廊机构和中国现当代美术文学研究中心呢工作。此外呢他还作为自由撰稿人给很多的一线的艺术类杂志，比如说巴莎艺术、艺术财经、巴莎男士等等等等来撰稿。再次呢他还作为图书的副主编参与编撰了哈《青年决定未来》以及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等一些书籍。再次呢更重要的，他其实作为这个很年轻的策展人哈，也是参与到非常多青年艺术家的展览当中。当然最最重要的压轴的身份，他现在呢是北京明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总裁，也是我们今天要着重去聊的一件事儿，也就是青年艺术一百的总监。天哪，你有这么多的身份，请问你每天工作多长时间？ 我觉得每天除了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做梦也在工作，所以能加上做梦的时间，可能24小时都在思考问题。 所以你是名副其实的陀螺青年，对吗？ 对，今天我是第一次从你这儿听到了陀螺青年的特别形象，觉得形容我们这样的状态。 而且这个陀螺在《盗梦空间》里是梦和现实的一个重叠啊，说明你在这个梦里也在工作，真的是 对， 太呼应了哈。那我们就来一点一点的跟小猪来聊他现在在做的这些事情啊。我们知道刚刚这个也介绍了，小猪是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艺术管理系专业，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的这个专业，他的就是未来的一个就业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刚刚也说了，你是国内第一代的艺术管理专业的人员，是不是？作为怎么说第一批吃螃蟹的人吧，你们也带有试验性质。 对，当年我们中央美术学院是最早在全国设立艺术管理系科的学院。那最早我当年就是在无数次演讲里面也提到过，我当年是阴差阳错的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那个时候我高中的老师等等的听到我考进了美院，你怎么能去那样的地方呢？然后太可惜了，等等，因为在他们 觉得你应该学美术专业，对吗？ 不是，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学非艺术类的这种人文方向的专业，因为没有想到过我会最后考到了美院。然后进完之后，那个时候选科系的时候，我们美术学院的科系的划分只有美术史系，美术史系是我们最传统和最著名的系科，但是这 个相对于大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学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我都很难去跟大家解释我在学什么，美术史是什么。然后大家可能顾名思义的说，哎，历史啊，美术的历史可能还能理解，但是一听说，哎，你是在美院，你就会说，哎呀，艺术家呀，哎呀，这艺术家那就是梵高啊，然后就说艺术家，那他就差说你就神经病了。然后，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琢磨我怎么去跟人家解释这个问题。那一直到了大概是04年的时候，我们美术学院就是人文学院成立了之后，就是我们艺术管理系科是第一个在全国设立了。那时候我就想，既然我这么难解释，也想着前辈的老先生们那么多美术史的著作和研究，我可能属于那种不是特别安分型的，没有办法能坐下沉下心思来搞学问，所以我就说，哎，还是参与一些实践类型比较强的。所以艺术管理顾名思义，它是要结合着艺术本身这个专业的属性，再加上我们这种有类似于商科管理性质的两方结合来做这样的事情。那简单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去相当于说我们的对象是艺术家，我们服务的对象和我们接触的各个行业的人，我们要架起艺术家跟各行各业的一个桥梁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系科建立完了之后，我就非常高兴的想，哎，我终于可以跟人家解释说，哎，是管理是什么，什么样一个状态，我在学什么。 嗯，其实说艺术管理这个在我们国家也是一个起步比较晚的领域或者说专业，因为毕竟我们大众能有这种去看展的这种习惯，将艺术真正的融入生活也是近些年才有的事情。 是， 而在这个背后，我觉得艺术管理的这个毕业生承担着很大的使命，就是要让更多的人走进美术馆， 对 吗？ 是， 也要让更多的艺术家走到我们普通人的身边。 没错， 那可能小朱在做的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 能不能简单的说一说你毕业之后给自己选择的一个路径吧？就是因为你一开始其实是在比较对口去了一些画廊， 对 吧？ 是，因为就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我们的专业美术史啊，或者是无论是后来的转换成的艺术管理也好，其实在外人看来或我们自己还说，他不是那么的明确说你到底最后要去哪个方向或者哪个单位去工作。那我所以当时是本科毕业之后，我工作了两年在画廊里边去实习也好，或者是去感受一下我们这本科四年的这样所教授的这些能不能派得上用场。后来发现它确实是一门实践类型非常强的学科，就是我在画廊里的不能说是所有的这种所谓的经验或者是学识失效了，但是你会发现，哎，很多事情是跟书本上或者是讲的是不一样的，需 要 你 从头学起， 对，需要你去随机应变。所以我现在的很多的这种所谓的常识也好或者是认识也好，都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摸索出来的。所以大概在画廊里边，外面看来说艺术很光鲜亮丽，但是你在画廊的时候，我说最忙的时候或是最，我连水也要扛，然后壁纸也要贴，然后布展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的是你前一分钟前一秒可能还在像搬砖头啊，搬各种东西啊，还在当力工，那后一秒换身衣服立马就是光鲜亮丽的要闪亮登场的去主持开幕式，或者是要介绍嘉宾等等，这样的一个身份角色的变化，让我觉得是感受到了各个艺术类的方向是它还是有细分类的。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画廊感受完了之后，跟艺术家最前沿的这种消息啊等等接触了之后，我觉得，哎，我还是要去读一个硕士，然后再想想说有什么更深入的一些可以研究或者是琢磨的地方，然后就去了美术博物馆。因为那个时候是全国的这个美术馆啊博物馆免费开放，就是陆续的免费开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我们想着如果要去推行这个公共教育啊艺术美育啊，就一定要从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所去入手。那但是我进驻完了之后，到美术馆也是不断的去在感受和学习，然后发现，哎，我的性格可能更开放，就是 open 一点。然后美术馆的和博物馆对于大众来说，肯定很多人现在还是说，对于他们来讲都是要高山仰止的地方，就是要 不能轻易踏进去，然后觉得如果自己要是 不能亵玩焉， 对，就是如果自己没有就是一点储备和装备的话，就不能 艺术细菌，对吗？ 对对，就不能轻易去到美术馆。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还是让他们自己自设了一道门槛。其实美术馆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说，哎，无论你学识或者怎么样，你不让进的，因为免费开放就是对所有的对象去进行的。但是呢，我们就发现，哎，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一个不断的去更大众化普及和推广的过程。所以我就想着，哎，就着我这个性格，还是自己来琢磨着做一点事情。 能感觉到小朱是一个能动性特别强的人，而且他刚刚也说了，他说他不太适合于就是仅仅做书面的一些研究。虽然呢，他的这个笔头功夫，我相信应该是很棒的。那他也在这个作为撰稿人哈，作为图书的编辑，都小有所成。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这种能动性非常强的去管理在美术馆的一线，对吗？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有这样的心思，觉得我要去为青年的艺术家做一些事情？ 其实也是从刚才说的这个编撰图书的过程当中，就是因为我出跟我的老师们出的那一本书叫做《中国当代艺术》，其实他是想要一本向国内外去推荐中国现在的这样的一些艺术家的创作的一个状态和基本面貌的一个普及类的书籍。那对于当时我是临危受命的，因为之前的那个编辑突然就是中途有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就没有做了，然后老师找到我说，哎，你要把这个书继续帮我编下去，那我们一块儿就是去进行了各种的这种资料搜集啊，还有艺术家的走访和采访。那个时候我才慢慢的对这一个群体或者是这个状态有了更深入的一个理解和了解。那让我觉得，哎，有一些所谓的知名的艺术家，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我们的前辈们，或者是大家能够一说出名字至少能够知道耳熟能详的艺术家们，其实大家都是从青年走过来的。然后包括我当时这本书里面还有一小部分也是留给到青年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在以前是没有的，就是基本上在书里面是全都是我们的前辈艺术家们，年轻人们是很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大部头的书籍里面有露脸的。那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编辑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慢慢的觉得谁没脸年轻过呀，然后大家都是从这里走过来的，都有一路 心疼年轻人， 对，都有一路的这种心路历程要去披露，也要去倾诉。所以我就慢慢的从这些跟年轻艺术家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啊，然后策划展览的过程当中啊，觉得哎，正好其实我们是同一代人或是同龄人，可能有某种程度上的共鸣和某种这种交流上面会更加的能够贴合他们的心境，和我们互相之间可能会很少有隔膜。那不是说我们跟前辈们说，哎，我们是有这种隔阂，或者是说有代沟，但是因为年龄在那儿，无论如何，我们跟我们的这个前辈艺术家交流的时候，总是抱着这种敬仰的精神，或者是这种崇敬的精神，就很难去客观的去评价一个人或者一件事情。但是你跟同龄人交流，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有时候我们可能还会争论，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 而且同龄人之间的共同语言也会更多， 对，是可以碰撞出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所以这才是我慢慢觉得，哎，可能那时候有个模糊的萌芽，是觉得可能要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也没有那么清晰的一个定位。 现在有这样多的身份啊，一路走来，小朱，你觉得现在回头去看你现在在做的这个青年艺术100的这个事情，你觉得是不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 对，我觉得现在我就相信很多事情，你所做的一些努力和铺垫都是为了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和后期爆发的。所以我觉得当时也是因为有了前面的这种偶然，就是机缘巧合，我去临危受命接了这个所谓的任务，做着做着会发现因为我当时还是在美术馆博物馆这样的一个机构和这个自己要去做点事情之中摇摆，其实真的没有找到一定的方向，也是当时或者是那个年龄阶段的时候 年轻人面临的迷茫，所谓的迷茫就是我到底要干什么，就是哪个才可以更大的发挥我的价值，然后也可以给别人带来价值，这样子。所以也在纠结，然后当时还想着说，哎，我把这个书编完之后，我就再回归到这个我的本业，所谓的美术博物馆啊这个本业上。后来编完之后发现，哎，这个是好像是我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慢慢的就会去跟一些青年人也会去聊天啊，也会慢慢的后来就出了一些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书，以及撰稿的时候也写。所以到了最后是有机缘巧合的关系，是09年大概08-09的时候，有经济危机啊，然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的影响，所以整个艺术圈也是比较不说是凋敝吧，就是没有原来那么活跃， 处在一个低谷。 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看到了我的同龄人，是我知道他们的存在，和我们是这样的一直在沟通和交流，但是外界人是完全可能不知道说有这样的一波年轻人，他们还在坚持自己的理想，然后可能还在惦记着我要为艺术创作要去奋斗，所谓的奋斗终身，但是下一摊可能估计还不知道在哪里的问题。对， 明白明白，就是梦想和现实的一个距离吧。我相信你在参与就是编辑这个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更多的是接触的这种作品， 对， 可能还是跟这个当事人是隔着一层的。 对， 但是当你走到比如说青年决定未来这本书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就是去面对面的接触一些青年的艺术家或者说创作者，那个时候有没有更多的感受到比如说现实和梦想之间的一个距离，尤其是你说在经历那样一个像在艺术时代的一个低谷的时候，会不会觉得他们真的很需要帮助，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对，是我刚刚也说，就是像我们艺术工作者也是前一秒还在干活，后一秒就光鲜亮丽，很多人也觉得艺术家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一说哎，艺术啊高大上好呀，多好啊，你们阳春白雪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当年就是在编青年决定未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影子，就是有上一本书的这样的一个铺垫，想着是说，哎，我们应该，我至少是我要更多的把这个焦点聚焦在我们青年人身上，才会有这本书的诞生。那去在进行每一个艺术家的工作室的走访啊，还跟他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近况远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和多元的多。就是原来我们想到过的是说，哎，艺术家可能是说，他的所谓的生活或者是这种工作，他的工作就是创作嘛的状态，没有一个这样的像我们朝九晚五的工作这样的一个保障，但是基本上他还是能够说自给自足，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总不能饿死吧，我们就这样的一个情况去。但是我们发现在走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艺术家年轻人他是生活在我们的所谓的城市边缘，或者是这种城乡结合处，然后找到这样的一个这种工作室，那工作室更多的是这样的厂房呀，就是废旧的厂房，或者是大家都看不上的，觉得哎这破破烂烂的有什么好的，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个是最适合他们创作和工作的地方。那原来这大家可能知道的，比如说最有名的艺术聚集地之一的宋庄，对，宋庄我那个时候大概是8-9年前10年前去到那的时候，跟现在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那个时候可能宋庄真是完全还没有一些建立呢，就是， 它有点野蛮生长的这样的一个， 野蛮生长， 对对，形容啊。那艺术家会找到就是农民的一个，比如说他们的村落啊，或者村子里边的房子， 自留地， 对，然后就住下来。然后我印象最深刻，而每次采访最深刻的时候，为什么要做青年艺术100？其中的一个艺术家，其实当年是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我们冬天的时候去走访的他。然后在冬天的时候，他把我们在路上引到他的小道里边的时候，我们就心里想，哇，这一路这是一个艺术家住的地方嘛。然后打开一扇门，是一个小院落，然后但是那个院子里面是杂草丛生，就是那个草已经长到我觉得跟人差不多高了，就觉得这里面会有人住吗？然后这是一个小二层的这样的一个砖石结构的。然后我们进去完之后，就是所谓的客厅或者是接待厅，就是他创作和住的地方，就一张床，然后床的旁边放了他的作品啊，非常多的作品，我印象里边。然后他当时是有一个游厅， 在旁边放着，然后说就我们还是觉得很冷啊，就因为一个游厅那么大的所谓的这个房间肯定是供暖不了的，然后但是我们也没有好意思说哎你开大一点或者怎么样，还有别的取暖设备没有。但是后来聊着聊着他说，这是你们今天来了我把这个开开了，如果你们没有在的话我是不舍得用这个东西来取暖的，然后他一个人就可以了。那我们的艺术家我见过的那么多创作的没有像他这样，就说条件所谓艰苦，但每个人至少都有画架吧，他的画架是几块砖头垒起来的，就垫在地上，就把那个画架抬起来而已，没有那么的就是低。 你会不会是特别感性的人，就是面对这样的场景 就当时我就觉得哎呀都是同龄人都挺难受的，然后我后来就说哎那你去上楼看看，就是二楼。那当时我们就上了二楼，二楼结果是一个完全没有有窗户但是没有玻璃，就是已经这样的一个破的状，就北风呼呼吹，感觉都在那儿贯穿着吹我们的状态。但是二楼看到了非常多他的作品，层层叠叠的放在那个地方，可想而知他是有多勤奋。就是但是这样的艺术家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哎画得很不错很好，但是我们当时说哎我们在做青年艺术一百这个项目，你要不要投稿啊，你把简历拿过来。结果发现那简历上面除了他的毕业院校完之外没有任何的一个展览经历，就是一张空白。那我们就说为什么你没有就是参加过展览吗，他说没有机会啊，就是也没有人来看过我，除了你们很少。我一直也就只在网上，那时候微博和这个还有一些这种博客类型的比较，我就在上面发发言，然后发发我的作品，有人能够点个赞或者跟个帖说不错，我就已经很心满意足了。当时我就觉得哎呀这个青年人真的为了自己的理想还挺惨的。我说那你这么惨，我说我还是特别隐晦的说，那你生活这么，我不记得我当时是说的这么惨了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觉得我就特别挺难受的。我说对，然后我说那你不觉得苦吗，然后他会说啊没有不觉得，原来我在外留学的时候一天还只能吃白菜呢，就是能够去超市里扒拉一点白菜就是吃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当时会觉得说有这种理想支撑的有信念支撑的人，他确实跟普通所谓的普通人或者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坚毅的这样的一个毅力或者是一个奔着的方向的，是其实是有很大区别的。所以当时我就心想一定是要做一个项目或者是平台，让他们能够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然后让大家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有这样的一波年轻人在坚持自己的理想，无论如何怎么样他们都会不放弃。 其实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挺像我们就是有些人心中艺术家是会这样的，很清贫，对吧？然后他们是会苦中作乐的，然后期待寄希望于能够苦尽甘来。但可能小猪在做的事情呢，就是说将这个苦尽甘来或者苦中作乐的苦里，是不是能够降低一下它的这个浓度， 对吧？ 提升点甜度， 提升点甜度。而且因为我们节目也来过很多的青年艺术家，就是青年艺术家其实和我们这种朝九晚五的工作的年轻人真的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确实有的时候会面临就是朝不保夕这样的一个状况，他们不会说到了月底定时的就会给你发工资了， 对，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卖出自己的下一幅画， 对， 不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能办第一个个展，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下就是还能够坚持的去创作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其实我们都说文体不分家哈，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艺术家和运动员有一点像，就是因为运动员很期待去比赛，走上赛场， 是 因为他可能去训练那么多天就是为了在赛场上去展现自己的风采。而艺术家也是这样，就像你刚才说的，很多艺术家会画会创作，但他不懂市场，也不懂怎么样去进行自我推广， 对， 但他其实内心是很渴望自己的发出的声音自己的表达能够被别人读到的，所以小猪可能他抓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市场或者说年轻艺术家们共同的一个诉求，然后做了青年艺术一百这样的一件事情。虽然我们看到坐在我面前的小猪啊看起来很年轻，对吧，然后甚至是有一些青涩的感觉，但是青年艺术一百都已经做了第六届了， 第八届了，今年第八届， 第八届 是 从第一年到今年第八届，你觉得变化大吗？ 挺大的，因为在第五年的时候，我们的五周年所的上面，我有说过说，五年的时候看似是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但是对于我们所有的初创的人员来说，都是一个最宝贵的时间。我们从我们的所谓的青涩，或者是我们最年轻和最有活力的阶段，然后慢慢的在这个项目里面去付出，然后去接触，然后跟我们的同龄人一起成长。就是做这个项目，我们最初的口号也好，或者是想法也好，是非常单纯的，就是觉得我们是希望能够跟我们的同龄人一起成长，无论是面对什么样的这种风雨也好，或者是就是喜怒哀乐也好。所以在这个项目里面给到我们更多的，除了所谓专业上面的认可完之外，收获了很多的友情，甚至是很多的艺术家在这个项目里面收获了爱情，还有很多的人的第一次也在这个项目上面就是第一次卖画，然后第一次被采访，然后第一次做展览，然后第一次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让他们发声，然后去发现自己，挖掘更多的可能性。因为有一些人艺术家，他一方面是非常自信的，那另一方面他又是不说是自卑，就是非常没有信心的， 内向， 对，就很没有底气说，哎，我可以吗？就比如说我们要去推荐他参加一个活动，他会说，哎，我可以吗？ 自我怀疑， 这个，对对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不断的去鼓励，或者是去说，哎，你既然是要做了这一些，你就要去勇敢的表达自己，然后要去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嗯。谢谢小猪能够为我们的青年艺术家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哈，无论之前啊做了多少的这个铺垫吧，那最后呢，我觉得青年艺术一百是小猪很认真的从零到一开始做的一件事情，也确实给我们的青年艺术家带来了福音。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安排，送给大家范玮琪的最好的安排。我们在半点的片花之后再继续回到青年会客厅。 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a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得秘密， 不可思议， 像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行， 这是最好的安排。 技术的品质保证， 一二五八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五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一二五八。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大家好，我是鲁航。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放好王明操。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这个周五早晨的青年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青年会客厅。您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双屏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看视频，以及来到我们的合作平台新浪一直播，找到活力982的房间，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画面了，跟我们实时互动起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做客到我们青年会客厅听的是青年艺术100的总监，他也是北京明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总裁，他是一位策展人，他是一位创业者，他也是一位创造者。欢迎彭伟、彭小猪。 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彭伟。 嗯，刚刚我们和小猪一起聊了很多，听上去比较顺遂哈，但其实我觉得中间肯定有很多酸甜苦辣的这样的创业早期的一些故事。 嗯， 我相信青年艺术一百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业，对吗？你也是创业者，这个身份没有错吧？ 没错，嗯，是。 那现在刚才也说了，青年艺术一百已经八年了。 嗯， 这八年一路走来，你觉得现在的这个青年艺术家的这个环境和面临的艺术品的市场和八年前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八年前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当时我说的整个大环境的不好，以及对于青年这个群体的这样很少有人关注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现在慢慢的在我们的倡议和引领之下，圈内外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啊、展览啊、活动啊，都会针对到青年这个群体，让他们有了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曝光度和更多的机会去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展示自己的作品，所以这也是我们特别欣慰能够看到的。所以现在我们笑着说，对于很多当年我们一起所谓患难，或者是我们当年最初的那一波青年艺术家们，他们现在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青年了，我们现在迈入了中年，你们还收我们吗？然后但是我们也是说的是，他们现在更多的不是去说哎呀很愁我到哪儿去做展览，我去哪儿找到有机会，而是他们现在愁的是哎我选择哪个展览，或者是我选择哪个项目去做这样的一个活动或者是展示。 嗯， 相应的来说会比原来好很多， 就他们已经有了选择权了。 对， 嗯，那现在回望这八届，你觉得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是很适合这件事情的吗？ 我的特质就像我的外号一样。对，就是 浑身都是宝。 对，没错。然后是特别的愿意去和人交流，然后打交道，也特别的能够去包容和体谅，就是所有的这种性格和可能性。因为在青年艺术一百，顾名思义，它是一百，它是个概数，也是个确数，就是它每一年我们入选到项目里的艺术家，大概就是一百个左右吧，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两个这样的。也不是说刻意而为，只是当时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是觉得，既然大家要去关注这个群体，那我们应该是要人所谓的越多越好一点。那相应的一百，它也是一个比较完满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希望大家能够比较完美和完满，所以呢就是取了这个名字。那所以我要跟一百个人，就是每一年至少有一百个你不认识的，或者你刚刚接触的新的艺术家打交道，那有各种千人千面，那一百个人有一百种性格，那有好的能够跟你接触，我们能愉快的玩耍和交流的，也有说不是说特别说有一些特别所谓的，就是大家的话来说特别有个性。然后你跟他交流，可能你在 A 频道，他在 B 频道，然后你要 很难打交道。 对，就是你要不断的用他的转换，他的那种语言思维和逻辑方式，去用他能够听得明白和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跟他交流。所以这个是 艺术家，应该是我觉得可能哈，我觉得可能会比我们做平常工作的要更完美主义。 对， 那也意味着他可能会更挑剔。 对， 所以也会可能同等程度会更难打交道， 某种程度上更偏执。 对，那刚才小猪说的都是一些我觉得是比较阳光面的，但是在阳光的背后我们看不到的，我们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吧？每次一百个或一百多个艺术家，然后在这个背后还要跟各行各业去打交道，对吧？包括这个投资人，包括来的观众，还有各种这个工种，肯定受过很多委屈。 对，是的。 你觉得你是一个能受委屈的性格吗？ 在前三年吧，前三年的时候，肯定那个时候是年轻气盛，然后觉得是说，哎，我做了一个这么正确的事情，那你们怎么所有的，不是说所有的人都理解吧，但是大部分人你应该拍手称赞呢这个事情，然后你应该 表扬我， 对，然后你不表扬我，而且呢我还是为了你们好，就是青年参与到项目里的年轻人，他毕竟有很多也是年轻气盛，然后也很多是很少，就是他相对于来说的话，他不像我们上班或者是我们去对外接触的人会非常的相对来说会比较多，或者比较多元化，然后比较层次层面上面辐射面，对，比较社会化，他们会是在自己的小宇宙或世界里边，他可能每天见到就那么几个人，他周围打交道的就是那个园区里的大爷大妈们，或者是那个他的 猫， 对，猫和狗绝对是他们的最佳伴侣。然后所以他们会相对来说会比较的窄，不是说他们短视，就是某些程度上面你跟他说， 因为他们需要专注， 对，你跟他讲的一些所谓的新鲜事物或者是方式，他们就会排斥或者是不理解，然后或者是觉得，哎，你对我这么好，你是不是另有所图啊？所以当时还是受了一些委屈。 一开始的这种很多怀疑， 对， 大家会去质疑你的动机。 对，是的，他会说，哎，怎么无缘无故你要对我这么好呢？你是不是肯定之后 你卖的什么药？ 有一个巨大的棋。所以当时还是有一些艺术家，比如说我们打电话邀请他们说，哎，你入选了或者参加比赛，或者参加我们的项目的时候，他会说啊，你们是骗子。就挂掉，然后把电话挂掉，然后我们说啊，我们做错了什么这个事情。所以当时还是有很多对于艺术家这块就有很多这种不理解和误解，然后以及有很多错位的这种交流要去把它矫正的。对， 这种疙瘩怎么去化解？ 我的同事还有我的同学们，因为都是所谓的这个艺术圈里的人，就是大家也会说，哎呀，看开一点啊，就是你都知道的艺术家们的性格，或者是都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不能太在意。如果你正是觉得你真的是在做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然后是能够帮到他们的，那你就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总有一天，或者是坚持下去，总会大家会感受到。所以在 我们也是一是自己所谓的过了那个年轻气盛的年龄，二是说慢慢的大家也看到你每年都在很认真的做事情，都在很认真的帮他们去做展览，去做服务，去做活动，去做推广，他们也会心里面有一杆秤，觉得哎，啊，原来这不是骗子呀，然后没有什么更大的阴谋在后面嘛。所以这么些年来也是大家互相的这种理解支持和包容，所以才能走到第八年。中间真的有太多就是各种所谓的故事或者是心酸可以说，但是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像也你一问我又觉得没什么了 因为已经通过自己这种不断的实践和行动哈，把这些情绪就已经抹掉了。 对， 我觉得是这样。 是， 因为你在不断的往前跑，当你跑的速度足够快，后面的就只能变成风景了，对吗？ 哦，学到了这个字。对， 我相信这是陀螺青年的一个特质吧。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今年这个青年一百有一些什么特别值得推荐的艺术家或者展品吗？因为这个马上要开始了，再跟我们说一下时间和地点吧。 好的。现在我来打个广告今年的青年艺术一百呢是我们的八周年，那么我们今年是在王府井一号，也就是中国美术馆对面一个 好牛气的位置啊 一个新的文化地标叫做嘉德艺术中心，这样的地方展示我们的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他们也说了，这是我们嘉德第一次这么全方位的全面的展示青年人，因为就像王爽刚刚说的，就是很难得在这么黄金的地段能够提供给青年人、年轻人所谓的档位，这样的黄金档位和档期 C 位啊，这就是 对对。那我们是在这个周末，也就是7月29号周日，在嘉德艺术中心开展了。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开放的时间是早上10点到晚上6点，所以大家可以有时间抓紧机会去看一看。因为在周日的下午4点，我们有一个开幕式，那个时候是人潮最顶沸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参加我们的项目的艺术家，还有艺术圈里面的各个的我们的评委啊、大咖，以及有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可能有明星，因为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也是支持我们青年艺术家一直去创作，因为他们也觉得他们也是这么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会到这个聚集场所来看看，哎，今年新的一届青年艺术一百艺术家的面貌和状态是什么呀。那这个展览呢我们会一直持续展到8月1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安排。 这个展并不算特别长， 对对对，因为黄金时间、黄金段位嘛。 物以稀为贵哈。 对， 其实我还想问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在艺术品这个领域，在艺术家所面对的世界，月亮和六便士一直都是处在一个矛盾的状态里，就是艺术家有艺术理想，然后恃才傲物，是吧？我们就可能对于钱的问题想的很少，但是在这个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和时代下，如果没有钱，可能什么都做不了，我相信青年一百这件事情能够坚持八年，一定是对于运作资本也是有一些，你们也是有一些能力和一些经验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青年艺术家本身不能谈钱，或者是羞于谈钱，那必须我们去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也经常跟艺术家开玩笑，也说是你们羞于谈钱的地方和事情，只有我们冲上去了。然后这也是我们 像经纪人一样， 对对，就如果是类比的话，就是他很像经纪人，就是明星艺人和这样的一个状态， 或者说制片人。 对对对，我们要去跟不同的这种行业跨界的去打交道，然后因为年轻人也相对来说好沟通一些，跟他们也会说，这个哪个这种品牌啊，或者是哪一个比较好的项目呢，是喜欢你的作品，你的艺术也比较适合在那个渠道上面去展示和发声，那么我们就会去切磋说以一个正好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去呈现，以一个你能接受的状态和对方能接受的状态去传播我们的艺术。那在这个项目里边，我们更多的是去尊重艺术家的意愿为主，就是肯定不会跟他说，哎，什么好卖，什么东西最抢手，然后什么东西你一定要画什么样的东西，比如说蝴蝶花最好卖，你一定多画几只蝴蝶在上面，这个事情我们是从来不干的。但是 原则， 对对对， 因为这个市场 没错， 去左右你艺术家的一个创作的思路。 对，包括我们青年艺术一百这个项目，它是有一个很严格的评选机制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说我要过来展览就要去上，因为其中其实有很多人他不是说不够优秀， 而是说他在这样的一个阶段他还相对来说没有到达那个层次和级别。因为在报名的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习作，就是说我们说这也是很多艺术家我们需要不断的去也不说教导，就是去传递给他的消息是你需要知道如果你要在毕业，因为很多现在我们的青年艺术家们吧，他是90%以上还是科班出身的，就是他还是说他是一个接受过这种专业训练的，然后在院校里边去进行了4年5年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出来的。但是呢他们毕业之后，很多人我们在美院至少有一句话叫做毕业就是失业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就不像就是很多定点对口的专业知道我们毕业之后能够去到哪。那对于艺术家来说，我们说如果你们真的选择把艺术当做你终身追求的这样的你的工作引号，那你就会要是成为职业艺术家。那职业艺术家的话，你就要够职业，你要需要是说你准备好你的全方位的资料也好啊，你要知道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去投递和展示需要你的这些资料的时候，你能够很完整的给大家去呈现。但是如果这种基础的素养或者是没有具备的话，其实你要慢慢的去培养自己的意识，或者是知道我要往这方面去做一些，不能是说我只会画画或者我只会做作品，我其他是什么都不会干。这是我们早期要不断的去帮助艺术家去扭转的一个想法或者是思路，说你不能说我啥都不会，我只会做艺术。但是这些方面我们需要他有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说你要选择这样一条道路，你要面临的是前路未知的各种荆棘，但是你首先要建立好强大的心理素质，其次是肯定你的手上功夫。我们说只要是经过专科训练出来的人80%至少是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是他的思想，就是思想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让他思想能呈现到他作品最终作品上，才是能够让大家看到说哦，这是有才华的，这是有未来可能性的艺术家。那所以我们是在不断的去跟他们去沟通，然后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同时也是在我们跟不断的不同的领域不了解艺术的，但是同时他们想进入又想要去搭上边界的人去说，哎，我们的青年艺术，我们的艺术是什么样的状态，你们要用艺术的方式去理解，不能用惯常的思维去给他们下一个框框。所以就是两边我们就是一个桥梁，去不断的去把它搭桥，然后让大家都能够很舒服的去融入。 我听懂了，青年艺术100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青年艺术家的一个展览。 对， 我感觉小猪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两个字，叫培养。他们不仅在锻造这个青年艺术家们的这个内心哈，让他们可能更加能够打开自己，然后不断的通过自己和其他一些青年艺术家的这种对比吧，也能够促成自己的这种成长。其实他们也在培养观众，也在培养其他的一些就是想要叩开这个艺术之门或者说搭上边界的这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整个社会这个艺术事业的一个推动。这些年有没有青年艺术家借助青年100或者说你们的帮助的这个平台获得了很大的成长，让你感觉很欣慰的事情？ 有，因为这个每一年有100个，每一年有100个，滚动到第8年，至少这个项目里面它还有20%的一个重合率，所以大概有600多位是进入到项目里的艺术家。那非常就是我每一次我说特别欣慰和能够有得到安慰的，不是说他们的作品卖了多贵，越来越贵，而是他们真的从这个平台和项目上面遇到了真正懂得他们的人或者是机构，把他们带上了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和台阶，然后让我们现在在到处在各个地方都能够见到他们，而不是说蜗居在一角可能惨兮兮的，然后没有人发现，然后天天的这样子被埋没掉了。所以这个在原来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去走访的，这是我们拿过来不断去说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当年他被很多机构打击说你这画的是什么，人家都看不明白。因为他是所谓的抽象，就是画的这种我们大众能理解抽象，就是看不清楚形式。因为很多我们去展览的时候就会有观众说，哎呀姑娘你告诉我这个人在哪里，就是他指着画面我说这个不是画的人，这个是抽象的，这是线条，那你告诉我人在哪儿呢？然后所以就是我们也是在这种不断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才去想着，哎，怎么去跟大家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去解释呢？所以很多艺术家所谓做抽象的这一块在最早的时候很吃亏，是在于他其实 平面上面是有非常多的想法和处理了丰富的细节，一层一层打磨，和有他自己的这样一个用心。但是在传播的过程中，你咔嚓拍完照片，然后上画册或者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一张白纸的状态，就是基本上那些丰富的层次还有纹理，可能会在一遍一遍的曝光之下给消磨掉了，它可能变成了一张平面。所以当时很多人也是看到了这个说，哎，这什么东西啊，看不懂看不懂，你们这展的是什么呢？然后后来我们会觉得，因为在艺术家会不断的去跟他交流，包括我们知道他的一个心路历程和创作的方式和手法，所以我们说，哎，这个艺术家是非常有前途的，或者是非常 有潜力的， 我们需要去有一个培养一个这样的好苗子。所以那个时候就在很多人不看好的情况之下，我们主要邀请这个艺术家进入到项目里面，参加了最初的展览，他们巡展完了一年之后过来的作品很不出意外的没有卖掉，但是给他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展示的机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和机构看到了。慢慢的，一年一年，他也不着急。这个艺术家因为很多他内心坚定了，他就不是那么着急，知道我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我要按照这个方式去做，一步一步的。我们也配合得很好这些年，所以到大概在第3、第4年的时候，突然所谓的市场也好，观众反馈也好，有了一个扭转，就是突然对抽象的画或者是市场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热潮，然后他就迅速的成为了一个焦点，脱颖而出。然后现在我们说他是80后抽象一姐，然后我们一见到都说一姐好，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原来借助这个平台培养出了一姐、我相信还会有一哥、一妹都会有， 是 那也告诉大家，我们青年艺术100做了8年，它其实是一个艺术公益类的项目，就是说对于这些参展的艺术家来说，他们其实不用付出任何经济上的这个付出。 对，是他不需要交报名费啊，然后各种留作品啊等等，这是原来惯常的套路，我们都没有套路。对， 所以一开始更容易被怀疑。 对， 那身为创业者，我特别想问问小朱，现在北京的创业环境也特别好，我们节目也来过很多的创业者，你觉得跟互联网创业或者说做一些实业的创业相比，艺术领域的创业需要一些人什么样的素质？它有一些什么特殊之处吗？你又是把艺术和公益结合在一起。 对，相较于像互联网这种更普及和大众的艺术，它还是一个小众，就是无论你怎么去做，然后放大多少倍的杠杆，其实它还是一个特别小众的状态和事情。那在我们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也特别感谢我们的投资人，他能够坚持8年以来所谓的分，也不是说分文未取吧，他不会以盈利为目的的说啊，你一定今年要赚多少钱呢，这个事情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而是他说只要是你们想坚持做下去，有年轻的艺术家还不断在这个平台上面获益，能够涌现，那就是价值，你的存在就是价值。就是很多人一听说，哎，青年艺术108年了，你们太不容易了，说在这个艺术行业里面做青年艺术家的，做青年艺术你能坚持8年，大家都知道这里面有多少的艰辛困苦和风险，是因为很多的人他会有担心，比如说前3年的时候，有些人就看着等着看你笑话呢，就是觉得你做青年这个群体是非常冒险的，是因为年轻人他觉得没有那么有定性，就是他有可能今天画画了，明天他就不干了，就是也许被生活所迫， 明天去找个工作， 对，就找个工作了，然后你收藏的作品啊或者是什么就没有杳无，就没有未来了，就是这个艺术家已经停产了。但是后来我们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在这8年里面，所有参加过青年艺术100的艺术家，他们还坚持在自己的岗位上，还在坚持着自己的理想，然后有的人是慢慢的朝着自己的终极目标理想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接近了，有的人刚刚起步，但是在这些年里面我们很少看到有退出的，而且我们更多的是有去毕业了之后，而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毕业了之后他去找了一份工作，然后他可能去当设计师啊或者是规划师，完了之后觉得，哎，工作太不适合我了，觉得太痛苦了，还是画画还是做艺术，但让我来说有更自由，能够找到自己的感觉，又回来说我这辈子做不了别的事情，我只能当艺术家。所以这也是我们能够支撑下去的，就是做艺术这个行业还是多多少少要有做梦的精神和坚持下去的毅力。 对，要有做梦的耐心。 对， 我相信无论是小猪还是他们扶持的这些艺术家还有这些投资人，其实他们的共性就是很有耐心， 对， 看好了一件事情然后就坚持下去。 对， 也很感谢这些在背后付出的这些投资人们和这些一直坚持自己的专业的青年艺术家们。当然也谢谢小猪他们的团队能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好的艺术家的作品哈。最后呢也希望这个小猪作为一个青年有为的啊，就是策展人和这个创业者吧，能不能跟我们的青年人或者说正在比较迷茫的这些奋斗却怀有梦想的这些年轻人一些分享，就回望你这一路走来，你觉得能让你获得今天这样的成就的是一些什么样的特质，然后能把什么样的寄语送给他们。 我觉得刚才也有说过，我最初的专业出来之后，我也是面临了一段非常迷茫和选择，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方向。那我在想，我到底是要做什么呢？因为回溯到原来是我进入这一行非常偶然，因为我爸爸是艺术家，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喜欢艺术。在早年的时候，那我一门心思的是想要做其实新闻从业者的，所以当时是准备要考北大的，真的就是机缘巧合，我爸给我改了专业，让我进了中央美术学院。那我就将错走上这条道路，完之后所以我是更迷茫的，是因为我完全没有料想到我的人生从此扭转了，就变成这样的一条道路上。那阴差阳错的做了刚才那个当代中国当代艺术的书完之后，让我觉得慢慢找回到了一些感觉和自我，是觉得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些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那我就安定下来，然后在一条路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前提是你要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正确的事儿，你违法乱纪的事情肯定不能做。那所以我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基督山伯爵的最后一句，就是说人类的所有的智慧都包含在这两个词中，就是等待与希望。所以我一直就是拿这句话当做座右铭，是因为我觉得一直走下去，你等下去，肯定有一些好的事情会要发生。只有你坚持下去了，你才能够看到希望。只有你坚定了想法，一直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一小步和一大步慢慢的积累，到了最后，那肯定是你能够看到你所希望的那个样子，你能成为你自己希望的人。就像我当初最早知道关爱青年计划的时候，就想我要有一天要上这个节目，果然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因为最好的总是即将到来。 对， 非常谢谢小猪。那也提示大家，小猪他们的团队坚持了今年第八届的青年艺术100项目即将在这个周日开幕了。 对， 那也在王府井一号啊， 对， 这样一个 非常好 记的地址， 对 啊，即将开幕，会持续到8月1号。也希望感兴趣的年轻人和民众能够去感受一下这种艺术的气氛。那青年艺术100呢，是一个致力于未来的项目， 对， 它也为我们的未来搭建了一个很美好的想象啊。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去这个空间里，一起追梦吧。谢谢小猪，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活力 Music。 最后送给大家一首同样是歌名里有艺术家的名字的歌曲，叫跳舞的反骨。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